据南州县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州县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、民族问题研究所等市民社会团体12号举行游行示威，表示反对和抗议在首尔举行的纪念日本自卫队建立活动。另外，这一天南州县网报民众之声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反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活动。